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41集。 亲爱的，你知道不，你近来消瘦了许多，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呀。眼瞅着就过年了，你的身体真是让人太担心了，谁不想让自己的猪多杀几斤呢？哼，我也吹。 那天我在街上看到你了，你和一个人在一起，我一眼就看出你们的关系非同寻常，他在你后面不停地轻拍你的屁股，我很怒火中烧，我就对他说，哎，前面赶驴的，快住手。谁怕谁啊，我喝。 很快两个人喝得酩酊大醉，不幸的是两人醉酒均是狂躁型的，拍桌子瞪眼争吵着，你是猪你是驴，各自挥舞爪子就要扑打对方。可怜了中间的李烨，拦着这个捂着那个，不胜其烦，干脆扬起手掌朝着小修就施了一个催眠的小法术。小修睡去的一刹抚在他肩上咒骂道， 你可别犊子，催眠术有副作用啊，你干哈非得用我身上啊。 倒地的瞬间暧昧地吐出了一句， 条件我给你创造好了啊，好好把握啊。 李愣住了，已是大醉的橙子压根没有听到小修的窃窃私语，见他倒地大喜，扑上去打老实的，在其脸上狠踹了几脚，自己却站立不稳，踩着小修的尸体晃了晃，一头栽去，幸好李眼明手快将其接住。橙子睁大醉眼看着离模糊的面孔不满道， 嗯，别拉我呀，我要扁他。 说着还努力的挣扎，脚不老实的去够小修的脸。李志浩紧紧地箍着他，为了不让小修破相，顺便一脚将小修踢开，踢到安全范围里。睡梦中的小修悲催， 喂，你真的是为我好吗？你把他拉一边去不就完了吗？为啥非得踢我一脚呢？ 其实就是嫌你碍事。橙子却仍是不老实，在龙三的怀里辗转不已，将他的衣服揉得乱七八糟的。离低头看着这个醉到满脸潮红双眼迷蒙张牙舞爪的女人，想到小修的嘱咐暗骂一声，小修出的这算是什么馊主意，这个女人明明是比清醒的时候更难对付了。橙子却忽然停了动作，两眼亮晶晶地仰望着她，半晌嘴巴弯出一个大大的笑， 我家梨子脸蛋红扑扑的，好可爱啊。 一对爪子不老实地捧住他的脸，用力掐捏蹂躏，一边非礼人家脸蛋，身体却因腿软而站立不住，一路下滑。为了拖住橙子，李只能更牢靠地将他抱住，却导致两个人的身体紧密地相贴，橙子也感觉自己快站不住了，一阵乱扭以寻找平衡。离的呼吸顿时有些不顺畅了，原本箍住他腰的手不禁上滑，抚上他脊背，将他的身体更紧地按在自己胸口。橙子被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，推去地扬起脸半眯着醉眼， 憋死了。 离稍稍松了一下手上劲道，却全然没有放开的意思，看着近在眼前的嘴巴因为被约束住的不爽而微微鼓起，蓝眸瞬间有些失神，脸不自禁地低下去。 梨子啊。 橙子忽然大叫一声，梨吃了一惊，睁开原本已经微闭上的眼去看，却看见橙子睁着一对瓦亮瓦亮的眼睛，炯炯有神地看着自己。嗯， 那你听着。 好。 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不会害我的，我相信你。 听闻此言， 离的眸色暗了一暗，一只手却顺着橙子的脊背上滑，稳稳拖住他后脑勺，就面对他瓦亮的眼睛，坚定地吻了下去。门口传来急促的拍门声，这么晚了谁敲门？还是在台风肆虐的风雨之夜，尚未接触到唇边缘的梨恼火地抬起头往门那边看了一眼，顿了一下，决定还是先完成手头的任务再去开门，想罢再吻了下去。咚咚咚咚咚，来人已经是砸门了，还夹着焦急的喊叫，喊话的内容被风雨声淹没。李咬牙咒骂了一句，实在没办法进行下去，就想把橙子放回椅子上好去开门。不料虽然橙子两眼发光，实际上神志已经很不清醒了，扯了几扯都没有能从身上扯下来，只好两个人粘在一起横着走着去开门。门一打开，一阵夹着冰冷雨点的狂风就卷了进来，来人是一名中年男子，全身被雨水浇得透湿，打着颤，面色苍白。 我家酒窝来没来你们家？ 他是酒窝的爸爸。酒窝？那个声称长大了要娶橙子的小家伙？黎摇了摇头。 哎呀，糟了糟了。 中年男子焦躁地跺着脚。 阿叔，出什么事了？ 挂在黎身上的橙子两眼放亮地望着酒窝爸，大概是因为急昏了头，酒窝爸完全没有注意到两人不正常的姿势，只是带着哭腔。 酒窝放学后没有回家，本以为他到同学家玩了，可是却哪儿也找不到他呀。 黎蹙起了眉头。门外狂暴的热带风暴正在肆虐着整个世界，千里的风声有如魔鬼的呼啸。这种恶劣的天气，别说是一个孩子，就是成年人流落在室外也会面临生命危险。怀里的人却立刻豪气地叫嚣一声， 阿叔你别急，我去找他回来。 说着莽撞地就往外面冲去。李赶紧一把抓住了他。哎，外面很危险。 危险？我会当面嘲笑危险，哈哈哈。 橙子顿时化身为狮子王中的小辛巴。 怎么能让你去？我自己去找。 阿叔， 橙子扯住了酒窝爸的衣角。 我去，我是迪迦奥特曼。 不准去。黎毫无商量余地地扯住他。 我要去，酒窝跟我什么关系你知道吗？我的小竹马呀，放开我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